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五十集，我没有孩子了，老婆，我没有孩子了。蒋婉的眼泪一瞬间掉了下来。蒋婉休息了一会儿，这才和文静去医院做了检查。 B 超报告显示她已经怀孕，而且有50天了。医生问她月经没来，自己不知道怀孕吗？其实上个月蒋婉有出血，当时她还以为是月经，没想到是先兆性流产。好在她身体素质不错，孩子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抽血报告显示孕酮较低。医生开了叶酸片，让蒋婉满3个月去见到，再去社区递交资料等。文静在边上一一记下，眸色认真极了。医生倒是第一次看见文静这么帅气的人，等蒋婉要走时才问， 你老公是明星？ 文静一直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，但存在感太强，个头又十足的高，不论到哪儿都分外引人注目。蒋婉摇摇头笑着道， 哦，不是的。 文静见蒋婉脸色白得厉害，直接上前把她打横抱着往外走。蒋婉推了推，有些不好意思， 别，医院人多。 文静把下巴搭在他的额头，轻轻蹭了蹭。 你别乱动。 隔着口罩，文静亲了亲他的额头。 我想抱着你出去。 蒋婉不再乱动，只是身边不断经过的护士和家属总会打量他。他索性只抬头盯着文静看，看他流畅利落的下颌线，看他颈间滚动的喉结。文静虽然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，但是蒋婉隐约感觉到文静心疼了。或许她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情绪，只知道自己想抱着她。回到家之后，文静盯着 B 超单看了许久，蒋婉以为有什么问题，便问她 怎么了。 文静看了会儿才说， 像个虫子。 蒋婉的孕期反应有点严重，闻不得半点油腥，一闻就吐，吃东西只能吃水煮的，而且就算吃了水煮的，过不了多久也会吐出来。蒋婉做不了直播，当晚回去的时候还是文静登录她的账号，告诉了一众粉丝们蒋婉这些天都无法直播了。有粉丝问怎么了，文静对着麦克风道， 我没有孩子了。 弹幕一下炸了， 恭喜恭喜呀，静哥和嫂子的孩子啊！ 我还有机会，让一让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机会。爸妈你们休息吧。 楼上要不要脸？爸别听他的，看看我。 哇，恭喜静哥，我太开心了，这比我自己怀孕都高兴。 我也是，太感动了，我现在一个人在房间里哭得跟狗一样。 静哥和嫂子一定要幸福啊，我好爱你们。 文静把账号底下的签名改成近期有事暂时停播，他退回来看了眼屏幕，冲一群粉丝说了再见，随后关了电脑。蒋婉晚上只吃了水煮的东西，吃完又吐了。文静去房间查了会儿资料，出来到厨房又照着资料做了一份面食，没有油，只放了一点盐。蒋婉吃了几口，她没什么力气，拿筷子的手都哆哆嗦嗦的。因为吐太久又没吃什么东西， 他全身上下都软绵绵的，没有半分力气。文静把他揽在怀里，喂他吃了几口。蒋婉硬撑着吃了小半碗，等文静一走，他又忍不住抱着垃圾桶吐了起来。文静进来时，蒋婉吐得满脸都是泪，他拿纸巾擦了擦眼泪，抬头冲文静挤出个笑。 我没事，就是好困。 文静搂住他，亲了亲他苍白的脸，他靠在文静怀里睡着了。文静去洗手间洗了毛巾过来给他擦脸。他去查过，孕妇的孕吐时间不一，有的从头吐到尾，有的只吐一个月，有的要吐好几个月。文静不清楚蒋婉是哪一种，但不论哪一种，他都不想看见他那么痛苦。 文静， 蒋婉睡得迷迷糊糊，睁开眼看见文静还在，拉他躺在边上，钻进他怀里，整张脸埋进他胸口，用含糊的声音说： 好开心。 文静无法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像是有一颗石子被投进心里。他听见胸腔里发出重重的回响声。隔了许久，他才知道，那是他心跳的声音。他不自觉把蒋婉搂紧，低头亲了亲她的头发，修长的手揽在她的腰上，片刻后，又轻轻搭在她肚子上。蒋婉怀孕不到两个月，整个人瘦脱了相，她胃口很差，人也没什么精神，每天早上出来散步走动，回去的时候都是文静抱着回去的，因为吐得实在是没有力气了。文静的直播已经停了，当时宣布停播时，一群粉丝都表示很舍不得，但听文静说要照顾老婆之后，所有人又都羡慕起来。他们虽然非常想看静哥宠老婆的模样，但文静不开直播，他们也无缘看见，只能留下美好的祝福，和文静一起期待孩子的到来。文静每天都在研究菜谱，咨询妇产科专家，为的就是让蒋婉吃下东西。自从蒋婉怀孕后，都是文静在下厨，但是蒋婉吃不得油腥，所以文静都是清汤白水的煮给她，蒋婉吃什么他也跟着吃什么。白花花的面条没有一点油水，偶尔是水煮蛋和水煮玉米。他曾经看都不会看一眼的食物，如今吃的时候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。因为蒋婉闻不得油腥，文静甚至连着两个月都没能吃上一顿肉。蒋婉有时候吐得难受，一抬头看见文静瘦得比他还厉害，又忍不住笑了。 你不用管我，你可以出去吃你想吃的。 蒋婉有次吃完饭，看着文静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说： 你看你瘦得肋骨都凸出来了。 文静认真地说道：这样才公平。 我才不要公平。 文静把碗筷放进洗碗机里，转头看着他说：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。蒋婉怔了会儿，眼眶有些烫，他轻轻笑着说： 你做的很好很好了。 好的让人心疼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